轰！炮弹出膛，在所有人的视野中，朝着岗楼顶上的沐浴乘风飞去。以下营上确实备受限制，很多技能都无法使用，比如热感飞弹，作为引导的火机是无论如何也送不到这种高度的。还有像刺弹炮，也抛射不了这么高，否则以这些技能的攻击范围，岗楼顶上的沐浴乘风将被轻松逼下。位居下风的杨浩本就是处于先天弱势的，但是此时他却一扫之前的彷徨无助，攻击做得坚决果断，操作更是极为精准。三发坦克炮正射向了沐浴乘风从空中落回岗楼时的着陆点。轰轰轰，三发炮弹接连在岗楼边沿炸开，卡的正是沐浴乘风机械旋翼结束要落未落的一瞬。还处于浮空中的沐浴乘风根本无法进行什么大幅度的闪避，接连三炮的气浪一下子将沐浴乘风掀得更高。苏沐橙连忙操作沐浴乘风，小心翼翼地调整着炮口角度，他需要微调沐浴乘风的位置，以便让它落下时还能在岗楼之上。不愧是苏沐橙，杨浩轩心下也惊叹于苏沐橙的技巧，但是他可没打算就这样欣赏下去。半透明甩出格林机枪，准备补射空中的沐浴乘风，将他彻底送出岗楼外。此时机械旋翼冷却中再没手段可以飞回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机枪声密集的响起，密集的有些不可思议。这技能射速可是由装备属性限定，不是靠操作可以改变了。如此密集的枪响声，只因为开射的并不只是杨浩轩手下的半透明。哒哒哒哒，子弹串成一线，自岗楼底下的战局中连出，线的另一头是半透明脱枪的左手。噗噗噗噗，应和着枪响的重枪声中，血花一团乱飞。半透明的左手没有被真实的打成碎肉，但却抵受不了这连续射击的冲击力，手托的格林机枪向右偏转着，顿时他射往空中的子弹也悉数发生了偏移。靠！李轩超郁闷，忍不住脱口骂了一句。杨浩轩已经做得足够好了，他这波出其不意的漂亮发挥，眼看就真的能将沐浴乘风从岗楼上送出了，结果这一次却是李轩他们没做好，他们没能在这最关键的时候给予杨浩轩必要的支持和掩护，让叶修的军墨校破坏了半透明的攻击，用一模一样的技能。机会只有一次，在苏沐橙的精细调整下，沐浴乘风准确地落回到了岗楼。 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忽略我的存在啊！ 叶修这边居然还在豪整以暇的吐槽，可见虚空这次给他的空档真是太大了。是的，太大了，虚空的诸位真是太在意苏沐橙这个他们的苦手，他们甚至都忘了苏沐橙从来都只是一个策应辅助的角色，而他所策应辅助的对象往往才是一支队伍的真正核心。叶修，他们居然忽略了叶修，居然给了对方核心选手一个这么大的空档。这个失误让虚空不得不承担惨痛的后果，落后岗楼的沐浴乘风立即一个刺弹炮打出，刺射弹天女散花般的落下，跟着格林机枪狂扫，射得地上溅出一个又一个的小土坑。杨浩轩的半透明就扛着他的重炮在这其中躲闪着，时不时的从身上飞出一簇雪花，没有抓住机会的下场只能遭到更加严厉的打击。沐浴乘风的空中掩护下，星星开始全力冲杀，唐柔的韩嫣柔直接撞穿了双鬼斩后阵的阵势，直接去和镇鬼冯山鬼气对话。吴宇策操作鬼客想及时回援，冯山鬼气突然就从他的视野里消失了，君莫笑转着伞就拦到了他的面前。一旁的葛才杰突觉这是一个机会，贴了封禁符就朝千机伞上砸去， 结果就见频道里跳起一句老大小心，一块板砖已经拍到了脑后，青之躯顿时被晕。与此同时，李轩的鬼灯萤火也被一记闪光百裂给崩飞出去。李迅试图偷袭还无聊，奈何方瑞是搞这种猥琐门道的大师，轻易察觉他的意图，有意卖了个破绽给他。李迅的鬼灯萤火兴高采烈冲过来，受着内伤飞回去。虚空的阵势已被彻底杀散，败局完全显露。星星却趁着对方此刻顾此失彼，接连数波转火集火，将虚空几位挨个热情问候了一遍。此举让虚空真的有些绝望了。全面占优的星星并没有急匆匆的集火将他们当中的某一位带走，而是全面开火杀伤虚空的整体。如若集火带走某一角色，虚空的治疗将强行替换入场，短暂的五对四会打成什么样暂不可知，但只要坚持到治疗到阵，有治疗的五打五，场面或许会别有一番不同。即便已经落后于星星一人，但未必就没有转机。但是现在星星却在杀伤虚空整体，连这种未知的转机都不愿意给虚空，真是极为残酷冷血。虚空每个人都知道不能被星星这样消耗，可是除了杨浩成的半透明，其他人都无法轻易脱身。杨浩成承担着对方上方沐浴成风的限制，被吴雨策吼过后状态神勇，发挥很好，实在无法让他离开去替换治疗。拼了！就在这时，李迅突然发动了舍身一击，以虚空眼下的混乱根本没有办法掩护提高他得手的几率，没有机会的情况，李迅却依然使出了这一招，所有人瞬间明白了他的意图。这是自杀性的一招，能拼到一击那算大赚，拼不到只剩血皮的鬼灯萤火只怕也会很快壮烈，治疗就可以强行入体了。至于放着血皮鬼灯萤火刻意不杀，这种可能性完全没有，放这样一个不敢碰的角色在场上，那是对己方的超强限制，星星真要这么决定，那和自残没什么分别。局面最终还是走向了最符合人们意料的情况，李勋的舍生一击没有得手，鬼灯萤火瞬间被击杀，虚空治疗，唐季里的守护天使守灵者在最近的换人区进入比赛，飞速朝这边赶来。但是这丁点的时间，星星也改变了他们的战术，他们开始了豪迈的集火，虚空治疗到阵以前，他们能成功带走虚空一人吗？这成了决定胜负的焦点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。虚空的核心双鬼实在不是什么血多防高的职业，驾驭鬼神之力战斗的鬼剑士精神和智力成长较优，其次力量，再次体力，再加上穿着装备为布甲，面对物理杀伤，鬼剑士比元素法式之类也没强到哪儿去。偏偏双鬼中的吴雨策又是一个战斗强硬的主，这一瞬间星星抓住他战斗风格的特点，一下子就将鬼客给截杀住了。虚空发疯般的挽救，但是这一次星星显然并不准确再调思路，鬼客最终被包子入侵锁喉，按在了岗楼墙上，星星竟是拉开架势来了一波强杀。强杀之中，叶修和君莫笑的存在顿时又强烈起来了，虽弱但聊胜于无，散人君莫笑会发挥治疗作用，这一点在看到星星直接扯出无治疗阵势和他们对抗时，虚空就已经意料到了，料到却没办法，难道他们还能改了君莫笑的技能术不成？关键时刻，君莫笑几个仅有的小手段帮助星星站稳了局面，吴雨策的鬼客终于是倒在了墙角，唐李生的守灵者到阵终究还是迟了一步。六对四，场面五对四。虚空不想就此放弃了，守灵者疯狂恢复着活下来的三个角色的生命，虚空准备凭此最后拼搏一把。结果星星撤了，是的， 连同岗楼上的沐雨成风都主动跳出，在空中不断的飞跑调整，漂亮的滑行着。本场形势占优的星星想退真是轻松无比，说退就退。退去的方向放眼一看，可就是地图那端的交换区吗？看到虚空治疗到阵，星星竟然也是紧赶慢赶地跑去换治疗上场了，当真是一点机会可乘之机都不准备留给虚空。开场时的星星直接扔了治疗全速强点，大胆之极，疯狂之极，场面占据绝对优势后的星星却又变得小心翼翼，患得患失。拥有了两个人头优势的他们反倒是急切地需要起治疗了。虚空拦不下退走的星星，追着他们的影子，心头失败的阴影越来越沉重。待到星星冲到换人区，包子入侵替小鼠冰凉，回身再战后，虚空战队已经没有多少斗志了，战斗很快就彻底结束。10-0，现场一片欢腾，又一个10-0，星星竟然真的做到了。在对烟雨的10-0后，又一次在虚空这支战队身上拿到一个10-0，还有谁会质疑星星的实力？只怕是眼睛瞎的吧。一次又一次的10-0，总不能都是运气吧。现场星星支持者们狠命地呐喊着，并将一只手掌撑在空中，不住地挥舞摇晃着。是5，撑开的手掌一指的正是5这个数。5次，这是星星本赛季打出的10-0的次数。如此多的华丽完胜是很多豪门战队身上都不曾拥有的，目前为止只有星星吧。当粉丝们如此兴奋地互相征询的时候，却有另一处赛场上传来令人扫兴的消息，轮回战队同样在主场完胜一展，取得了他们本赛季同样的第5次10-0。再一想到这5个10-0中偏偏有一场还是星星输出去的，大家顿时觉得轮回是那么的讨厌，仇人，不少人纷纷这样觉得。